第25集，圣骑士的使命。卡德加停止了对死亡骑士的折磨，死亡骑士倒在地上喘息着恢复。卡德加被惊得目瞪口呆，怔怔地坐了一会儿，然后抬起头向图莱昂看去。他看到这个年轻人和自己一样神情恐惧。 其他世界？艾泽拉斯和德拉诺不是唯一的世界，我们之外的世界，无数的世界，无数的无辜者将在部落面前倒下。圣光啊，请拯救我们。 我知道这很难理解，我们现在对付的这个部落由于绝望和饥渴而发了疯，他们的世界正在消失，他们曾经想要夺走我们的世界，但是失败了。现在他们将要打开无数通向其他世界的门户，同样的情况会再次出现，一次又一次。 图拉扬几乎没有听到卡德加的话，其他人似乎都消失了，都被他耳朵里传来的自己砰砰的心跳声屏蔽了。死亡骑士的可怕面貌似乎也消失了，缓缓地淹没在图拉扬头脑内的白光中。他为了保护自己的人民和联盟，以及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生命免受饥渴的兽人的肆虐，已经贡献了自己的一切，这已经足以令人望而生畏了。而现在他要面对的是无穷的世界，他们在谈论的是多少个？两个？200个？200万个？图拉扬坐在白色的空空荡荡的空间里，试图理解这件难以理解的事情。他感觉自己快要发疯了，内心充满歇斯底里的情绪。那些无辜的人都是他的责任，他必须保护他们，但他怎么可能做得到呢？那么多的人。突然他的心跳声停止了，图拉扬眼前出现了纯净而明亮的光线，在光线中他看到了一个身影，是光，圣光本身。他盘旋着，闪耀着光芒，仿佛他是某种坚硬的水晶体，但同时又很软，难以名状的柔软，和眼泪一样柔软，和仁慈的心一样柔软，和奥雷利亚那白皙的皮肤一样柔软。金色的丝缕垂了下来，图莱昂最初不知道他们是从这个存在的身上发出去的，还是去往这个存在的。后来他明白了，都是，所有这一切都是这个存在，而这个存在就是一切。他心中充满了敬畏，沉迷于这个美丽而璀璨的存在。他的内心充满了希望与平静，仿佛他是一个放空的容器。一个声音传来，那声音像钟声，像扬琴，像大海的叹息。 不要丧失信心，圣光与你同在，我们与你同在。无论黑暗多么广阔，圣光都会驱散它。无论什么世界，无论什么生物，圣光无处不在，在任何地方，在任何灵魂中。明白了这一点，带着一颗快乐的心前进吧，图拉扬。 仿佛欢唱着作为回应，图拉扬的心脏再次开始跳动起来。他意识到他实际从未停止过跳动，那漫长的凝固的令人心仪神驰的时刻，实际上只是一瞬间的事。卡德加给图拉扬留下了思考的空间，没有打扰他。过了一会儿，图拉扬缓缓抬起头，他的目光炯炯有神，表情坚毅。 我们必须阻止他们，我们不能让其他无辜的世界遭受这种强加给他们的苦难，让这份苦难在艾泽拉斯结束吧。没有人应该像我们一样受苦，圣光同样普照在其他世界，他需要我们的帮助，他会得到的。士兵们，如果你们有话要说， 就说清楚些。 长官，为什么我们不让他们走呢？如果他们要去抢新的世界，也许他们会离开，离开我们。 即使事情真有这么简单，我们也不能让这种情况发生。难道你们不明白吗？我们必须阻止他们，我们不能以牺牲无数无辜的生命为代价来拯救我们的世界。 而且一旦他们抢够了东西，发展壮大了，再回到这里，我们靠什么阻止他们呢？你们愿意面对一个比我们在第二次战争期间遇到的规模大两倍的部落吗？而且他们还同心协力，并且能够从任何地方向艾泽拉斯开启传送门。 我同意，神器传送门去其他世界。 卡德加从图拉扬的眼中看到了失望。图拉扬希望大家能够理解自己的想法，尤其是希望奥雷利亚能这么做。但是似乎奥雷利亚仍然对兽人充满了仇恨，他根本不在乎其他世界，他想狩猎兽人，亲手杀死他们，他不想让别人分享那种特别的残酷带来的喜悦。他转向图拉扬，脸略微红了一下，又平静了下来。 另外，长官，当我们在战斗时，我看到了一些东西，我认为你应该知道。我们注意到了一群…… 我知道了，我真是个白痴，他们不是输了，他们正在撤退，他们已经找到了他们需要的所有神器，他们正在回家，返回德拉诺。整个部落入侵只是一种佯攻，为了转移我们的注意力，现在他们成功了。 假字碎魂者抬头瞥了卡德加一眼，发光的眼睛里充满了震惊与恐惧。死亡骑士撕开绑住他手脚和胸部的绳索，猛地站了起来。恐怖赋予了死亡骑士魔法的力量，在内心深处，碎魂者把卡德加的精神长矛拔了出来，并启动了一个新的护盾，阻止了卡德加重新控制他的企图。 你们不能干涉我们的计划，你们无法阻挠我们的命运。 碎魂者咆哮着跳到卡德加身上，用包裹严实的双手掐住他的喉咙。死亡骑士开始用力，卡德加拼命地喘着气，挣扎着要把这个怪物推开。他的视线开始模糊了，黑暗沿着他的视野边缘蔓延，眼前闪烁着狂野的色彩，但他无法推开那双手，也想不起释放魔法。突然，疯狂旋转的色彩中透出一道白光，尽管这光让卡德加的眼睛感到灼痛，但却包裹着他，令他沉浸在一种令人安心的温暖和平静的感觉之中，与那双碾压他的器官、切断他的血液的双手带来的痛苦截然不同。一瞬间，他怀疑自己是否已经死了，只是还没来得及意识到这一点。那白光膨胀开来，然后又暗淡了下去。卡德加喉咙上的死人手抽搐着绷紧了，然后压力突然间消失了。卡德加摇摇晃晃地眨着眼，白光令他目眩神迷，他咳嗽着喘着气，他的肺奋力将空气吸回他体内。图拉扬的双手仍然柔和地发着光，他扶着卡德加站起来。卡德加向下看了看，注意到他的紫色长袍上满是尘土，变成了灰色，这是假字碎魂者的残留物。他看着图拉扬，又一次被这位年轻将军的力量震惊了。图拉扬看懂了他的眼神，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卡德加，你还好吗？ 谢谢。 这是圣光的力量，不是我的。 好吧，你那该死的光让他死得太快了，我们应该先问问他那些车的事。 车？怎么回事？ 我看到一些兽人正在通过传送门，黑龙陪着他们，有很多辆辎重车，其中的一些盖得严严实实的，他们正在把一些东西带回他们的世界。 他们是来拿神器的，又不是要带走土产，他们需要车干什么？ 我不知道。 又出现了一个谜团，就在我以为已经理清一切的时候，我们面前的任务非常艰巨，我们需要派遣一个探险队进入德拉诺，在奈奥族开启任何新的传送门之前找到并杀死他， 取回那些神器，特别是麦迪文之书，还有古尔丹之炉，并永远地摧毁黑暗之门。 侦查员，把消息传送给联盟的国王，部落是要…… 突然一道影子掠过了太阳，他的话被打断了。他挡住炫目的强光，抬起头来看，当阴影变成翅膀的形状并盘旋而下时，他笑了起来，是蛮锤矮人的狮鹫。狮鹫的翅膀不像龙的那样，龙的翅膀是箭头形状的，而且是直的，狮鹫的更宽阔，更坚固，更柔软，覆盖着黄褐色的毛皮以及金色和白色的羽毛。图拉扬看到了库德兰，他骑着他的老伙计斯卡雷。矮人开始降落，狮鹫发出了乌鸦般的叫声，优雅地着了陆，在骑手从背上下来前又最后拍动了一次翅膀。尽管情况很严峻，图拉扬和卡德加却发现自己在微笑，此时看到强壮而粗野的库德兰真是太好了。 什么风把您吹来了，库德兰？ 邪恶的风。 你来的真是太及时了，我们有一条消息需要发送，越快越好。 是吗？只要你能让我们在那些绿皮怪物身上留下一两道口子，我们会帮你传达这个消息的。 我们需要给几位领袖发送一些信息，告诉他们兽人正在退回德拉诺，但他们已经找到了开启传送门到其他新的世界的方法。 你说什么？ 你没有听错，兽人带着一些明显很重的东西和他们一起，我们还不知道那是什么。我们打算通过黑暗之门追踪他们，并阻止他们开启这些传送门，不管使用任何手段。 你确定吗，小伙子？ 我很确定。现在赶紧出发吧，这样你的狮鹫还来得及吃顿好晚餐。联盟的国王很快就能收到消息了，而现在我们要做好准备离开我们的世界了。